传承出去。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有这么一出音乐剧即将于本月底在北京演出，这不是一台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而是根据一部好莱坞电影史上的传奇影片改编而来。这部电影就是《乱世佳人》。即将上演的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阵容也是空前强大，主创团队可以说是网罗了全球的最强大脑，演员也都是百老汇的一线明星和全球的顶级舞者。音乐剧版的《乱世佳人》跟那部同名的老电影有什么关系？那部叫做《飘》的文学名著背后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乱世佳人》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这个故事最初来源于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小说1936年问世，英文名叫 Gone with the Wind， 直译过来就是随风而逝。而中文版的小说有一个非常传神又独特的名字，飘。飘这本书是作者米切尔一生唯一的一部作品，一经问世就打破了许多项记录，不仅是销售量达到了惊人的3000万册，在美国仅次于圣经，而且发表了第二年就成功摘取了普利策文学奖的桂冠。后来这部小说还被翻译成了29种文字，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本现象级作品。这么说吧，您现在走进任何一家美国的或者咱们国内的书店，应该都能找到《飘》这本书。1939年的9月，根据小说《飘》改编而来的同名电影登上了美国的大银幕。而这部电影在引进中国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新的译名，乱世佳人。在1940年的第1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电影乱世佳人横扫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等一共8项大奖。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这两位主演也成为了好莱坞最耀眼的明星。上世纪40年代，这部电影曾经在上海公映过，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央视的译制版和当年流行的 VCD 看到了这部传世名作。截止到目前，电影《乱世佳人》在豆瓣上有超过30万人进行了评价，分数高达9.2分。这样一部中外经典中的经典，又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被改编成了音乐剧呢？2003年，法国音乐剧教父级作曲家普莱斯居尔维克亲自操刀，法国音乐剧大奖的大满贯得主莫雷尔担任导演。法语音乐剧《乱世佳人》初试锋芒，在法国驻场9个月，演出200场，吸引了90万名观众，也创下了法国历史上第一轮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纪录。2014年，韩国的音乐剧团队在法文版的基础上创新推出了韩文版的音乐剧《乱世佳人》，也成为了韩国最卖座的一部大戏。今年这部音乐剧回归到了这个故事最初被创作出来的时候使用的语言——英文。法文版原班人马对这部剧进行了重新打造，增加了一首曲子，英文唱词更加符合原著，传唱度也就更高了。 据说这次英文版演出一共用了15车的道具，打造了10个极致的场景。南方庄园的恬静悠然，穿越火海的惊心动魄，亚特兰大的废墟荒凉，这些原著里的场景和桥段都会呈现在舞台上。音乐剧《乱世佳人》的服装更是多达500套，其中有320套女裙，180套男装，甚至还有100顶假发。这些服装装满了120个航空箱，细致地呈现了上世纪美国南方的风土人情。其中女主角斯嘉丽的9套礼服更是精心定制，同时参考了上世纪美国的服装资料和电影资料。在导演看来，剧中的斯嘉丽和猫一样有9条命，这9条裙子斯嘉丽每换一条就像是换了一次生命，破茧而出，走向光明。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耳边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音乐剧《乱世佳人》的法文版选段，旋律非常优美。不过脑海中想象着大家熟悉的好莱坞电影形象，在听着他们用法语来唱歌，还是有点奇怪。相信英文版的音乐剧应该可以更加贴近原著和电影带给我们的回忆。可能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电影版《乱世佳人》影响力是更为广泛的。不过在美国，飘的小说原著同样是地位卓越，影响了几代人。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的长篇小说，她一生只出版了这一部作品，但她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令人叹为观止。小说飘是1936年6月问世的，一经出版就打破了当时的所有出版记录，前6个月它的发行量就高达1000万册，日均销售量最高达到了5万册。这本书当时的标价是3美元，但后来却一度被炒到了60美元。您要知道那是什么年代，当时美国还不错的旅馆月租金也不过30美元。这份叫好又叫座的成绩让小说飘在1937年荣获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当时人们争相一睹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芳容，据说他所到之处迎接他的人群甚至比迎接罗斯福总统的还要多。小说《飘》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部的城市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一座历史名城，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的战略要地。1900年，玛格丽特·米切尔就出生在亚特兰大，从小他就喜欢听自己的祖母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小玛格丽特对亚特兰大的历史非常神往，他的一大嗜好就是和当年那些同盟老兵一起出游。老兵们对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非常喜爱，教会了她骑马。玛格丽特的个性也更像一个男孩子，很像是他笔下的斯嘉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波，第一次让玛格丽特体验到了战争的真实与残酷。1918年，玛格丽特·米切尔18岁的时候，已经出落成了一位南方美女。她结识了一名青年军官， 叫亨利少尉，很快和他陷入了情网。这位亨利少尉就是小说《飘》当中卫西里的人物原型。不过战争夺去了亨利少尉的生命，也给米切尔带来了毕生的痛苦。米切尔生来就有一种反叛的气质，初恋去世之后，他凭着一时的冲动和一个冷酷无情、酗酒成性的酒贩子结了婚。不过这段婚姻不久就以失败告终了。事业方面，米切尔则是相当成功，他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还成为了亚特兰大新闻报的记者，撰写了许多的优秀稿件。他也很快遇到了人生的第二位伴侣，广告人约翰·马什。只不过婚后的米切尔坚决不随夫姓，还在家门口钉了两个牌子，约翰·马什和玛格丽特·米切尔。米切尔在婚姻中的独立之心是如此坚决，约翰·马什却对这段婚姻无条件投入。一次交通事故让米切尔的脚踝严重受伤，他的记者生涯不得不画上了句号。约翰·马什为了让辞职在家的妻子走出低谷，同时也正视自己的才华，就鼓励他动笔写小说。从米切尔1927年开始提笔写作，到1936年小说问世，这期间的十年里，约翰·马什每天几乎都在做着相同的两件事。白天他是亚特兰大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晚上他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书稿编辑。约翰·马什对妻子的写作天赋深信不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愿意舍弃一切去拥抱这种天赋。事实上也正如他所说，在那漫漫的十年当中，约翰·马什几乎舍弃了自己的事业追求和生活享受，以至于后来身体瘫痪，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生命都融入到了妻子的书中。飘问世之后一炮而红，随后翻拍的同名电影更是让这部作品名扬世界。玛格丽特·米切尔也成为了美国文学史上一颗最为璀璨的明星。不过写完了这部饱含他一生情感命运的作品之后，米切尔就没有动笔创作新的作品。1949年的一次意外车祸让玛格丽特·米切尔离开了人世，他49年的短暂人生就留下了这一部作品。不过这部作品非但没有随风而逝，而是随风飘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咱们今天从最新的音乐剧版《乱世佳人》追根溯源，刚才聊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小说《飘》的经历，接下来就要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1939年的12月15号，超过30万人涌上了亚特兰大城市的街头，来迎接他们心中的明星。这个明星不是某个人，而是电影《乱世佳人》。这一天全城放假一天，南北战争时期南方政府的旗帜在城中飘扬。电影《乱世佳人》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战争和爱情。电影一开始，美丽的南方姑娘斯嘉丽生活忧郁，是所有未婚男青年的目光焦点。不久之后战争爆发了，怀春的少女必须面对生存的现实问题。为了保住家族的塔拉庄园，斯嘉丽迅速转换角色，把自私、拜金和不择手段的一面暴露无遗。但她却始终无法释怀少女时期的懵懂初恋。最终，当她意识到真爱就在身边的时候，深爱她的白瑞德却受尽折磨，伤心离去。 被遗弃的斯嘉丽站在浓雾弥漫的院中，想起了父亲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她决定守在她的土地上，重新创造新的生活，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早在1936年的5月，飘的小说还没有正式发行的时候，来自好莱坞电影界的人士就早于普通读者提前读到了这部小说，并且迅速决定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制片方先后动用了18位编剧，将这部3卷集的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剧本。而这两位主角的选角工作就整整进行了2年。先说男主角白瑞德，一开始制片方就相中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克拉克·盖博，认为他就是最佳人选。但是由于合同方面的问题，最后制片人是通过自己岳父的关系，从米高梅公司租借来了克拉克·盖博，也为他接受了苛刻的合同条件。女主角斯嘉丽的扮演者就没那么容易确定了，直到1938年的12月，考虑的名单中仍然还有4名女演员。临近开拍的时候，幸运之神几乎要落在卓别林的情人宝莲高黛身上，制片人却在片场偶尔看到了一个婀娜玲珑的身影，那双猫一样的碧绿色眼睛几乎瞬间就征服了他。这个身影就是费雯丽。费雯丽是英国人，那时候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在读到飘的剧本的一刹那，费雯丽执拗地认定自己就是最合适的人选。1938年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洛杉矶，仅仅在试镜4天之后，就得到了所有好莱坞女星都梦寐以求的那张合约，让制片方推翻了之前所有的备选。籍籍无名的英国女孩，帅到掉渣的米高梅台柱子，最重要的还有天才女作家的小说来打底。电影《乱世佳人》历经3位导演、60多位主演、9000多个演员、长达3年的艰苦拍摄，终于在1939年底问世了。可以把他们消灭光， 绅士总比暴徒能战斗。 对，绅士总比暴徒。 据说当时全世界能拍彩色电影的只有9台摄影机，而这9台机器就全部参与到了《乱世佳人》的拍摄当中。影片以气势恢宏的战争场景、绚丽多彩的画面，当然了，还有女主角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赢得了观众们的心。 可是等战争结束以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打。 当年有一位美国妇女还因为看了58遍这部电影而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1940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电影《乱世佳人》更是一举囊括8项大奖，创造了传奇。人们公认《乱世佳人》是好莱坞电影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部影片。由他开始，好莱坞电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恢宏巨制的时代。 放了的装备比我们好，他们有工厂、造船厂和煤矿，有舰队封锁我们的港口会把我们困死，而我们有的只是棉花奴隶。狂妄！ 可是在听背叛老师话， 我拒绝听背叛的话。 很抱歉，我的实话冒犯了你。 道歉是不够的。听说你是被西点军校开除的先生，查尔斯顿的任何正派的家庭都不欢迎你。甚至你自己家， 我再次为我所有的缺点道歉。威尔克斯先生，你不介意我各处走走看看你的庄园吧？我好像破坏了各位的美酒、雪茄和胜利的美梦。战争爆发了， 先生，你应该让人知道你在这儿。 打断美妙的爱情场面，那太不明智了吧。别担心，我会保守秘密的。 先生，你不太像个绅士。 小姐，你也不像个淑女。别认为我会来要挟你，淑女对我没有一点吸引力。 先偷听了我说的话，然后再来羞辱我。 我对你充满敬意，我希望等到你不再迷恋那位文雅的威尔克斯先生时再见到你。我看他配不上你这样的，怎么说的呢，充满热情的姑娘。 你敢这么说，你给她擦靴子都不配。 可是你还要恨她一辈子呢。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1861年的四月，历时4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今天相当一部分人都是通过电影《乱世佳人》了解到了150年前的这段历史，而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也让这部好莱坞的传奇作品从问世以来就饱受争议。当年就批评家们指责影片有美化奴隶制的嫌疑，种族间的紧张局势更是从戏里延伸到了戏外，甚至扩展到了首映式上。电影刚上映的时候，乔治亚州还存在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影片中的黑人演员都被禁止参加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首映礼。电影诞生几十年后，美国 CNN 网站曾盘点了《乱世佳人》的一些让人喜欢和讨厌的理由。喜欢的理由非常简单，是忠于原著。1936年出版的小说《飘》一共有1037页，还没改编成电影前就是炙手可热的畅销书。电影开拍的消息一传出，粉丝们都翘首以盼，期待荧幕上可以呈现原著中的每一个细节。最后呈现的电影果然保持了原著的韵味，几乎没有人对费雯丽、克拉克·盖博以及影片的制作表示失望。讨厌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还是忠于原著。说白了，《乱世佳人》这部电影所带来的争议其实就是从小说《飘》那里带有的。原著《飘》或许是一部热门畅销书，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当时的一些美国作家就很不以为然，在1937年全美作家代表大会上，与会者们就一边倒地把年度最佳图书奖投给了别人。大受欢迎的《飘》却是意外落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时代周刊的评论或许就代表了另一派的声音，飘叙事冗长混乱，充满着陈词滥调，并且不可原谅地宣扬了种族歧视的观点。没错，影片中透露的种族歧视问题就是影片最受诟病的地方。最近一两年，关于《乱世佳人》的争议又再起风波。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这座城市人口中有64%为黑人，当地有一家老牌剧院叫奥芬剧院，每年8月都会举行经典老电影的重映，其中《乱世佳人》就已经连续34年进行重映了。但就在去年，奥芬剧院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我们在8月11号重映《乱世佳人》时接到了大量的反馈意见，我们决定作为以娱乐、教育及启蒙大众为己任的组织，我们不可以放映一部被大部分当地人视为欠缺敏感度的电影。《乱世佳人》遭遇了下架，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纷纷表达了不满，但这件事却清楚地表明了80多年过去了，争议依旧还在。不过小说《飘》终究是一部小说，它不是一部历史书。人们喜爱《乱世佳人》这部电影，爱的也不是别的，是斯嘉丽超越时代的顽强生命力。这也是这部作品从文字到电影再到音乐剧的传承内核。爱自己，爱脚下的这片土地，勇敢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今天关于《乱世佳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